国际知名的街舞大师和这就是街舞历届明星选手呢，会从综艺节目里跳脱到现场，用酷炫的节拍带来各种多种形式的这种特别表演。国庆期间每晚的8:20呢，更有北京欢乐谷和 Space 加合作的街头电音节专场，一些厂牌 DJ 和 MC 会轮番的上阵，打造电力十足的电音夜，来带领游客追寻假日狂欢的这种体验。而除了迎合年轻群体的需求，北京欢乐谷结合全龄人群的喜好，国庆期间还推出了国潮戏法和缤纷杂技，像不倒翁的小姐姐近距离的互动，还有晃管这个转碟杂技秀和悬浮行为艺术趣味互动等等这样的形式，通过传统文化和现代新颖潮流的表现方式相结合，来实现跨界的融合。国庆期间呢，园区里更会有这种老中青三代欢乐力量高唱红色经典，来献礼祖国的华诞。此外呢，北京欢乐谷六期天光夜谭这个重磅推出的欢乐魔方城市空间装置秀，以及奇幻东方万千星光幻影秀，幻景博和这个宝藏空间装置，等等这些游乐体验呢，会给大家带来这种震撼的视觉的享受。而为了让利给广大的消费者，在国庆期间，华侨城大剧院每天下午3点和晚上6点会上演2场《极面王朝》，特惠这个抢购价是39.9每人。而北京欢乐谷的年卡，也就是平日卡399和畅玩卡499呢，这个活动也会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。下次。 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张博的介绍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节日期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、北京音乐厅、中山公园音乐堂等专业的音乐厅将会举办多场大型音乐会。中山公园音乐堂安排了4场音乐会，其中的明天北京交响乐团将会上演月宴金秋世界名曲交响音乐会，开场曲目狂欢节序曲，与现场观众一起欢度国庆假期。11期间呢，北京广播电视台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，将会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，精选了20首动听金曲，推荐人郎朗、叶乔波、蔡国庆、春妮，歌手王俊凯、郑云龙、朱一龙、常石磊，名家荟萃，众星云集，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们共同热爱的北京城，敬请关注。再来关注一下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，社区功能不断完善和增强，而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，也是起到了国家与社会的接口作用。现如今的社区工作繁杂琐碎，无异于是把千条线引到一根针上来，而社区工作者呢，就是这穿针引线的领路人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《我为群众办实事》系列报道第一集，全能书记刘杰。只有服务到位，才能让居民信你。由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采制。 那是不是里边的管的问题 了？不知道。 你这泄了水龙头呗。 正准备上楼到居民家解决水压问题的这位，就是丰台区东南街社区党委书记刘杰。有着12年党龄的他，2009年来到东南街社区担任主任，至今也已经12年了。在居民眼里，他修瓦接电、破案调节无所不能。 主任真是侦查员。这有一小女孩在厕所里丢了一手机，她就搁边上了，跟那个捡手机走一对脸，给急的哟，我们几个都帮着弄。最后第一想到，我说赶紧找主任，主任一招给支了，下午猪猪还人家了。 东南街社区农居混杂，多为平房院落，1平方多公里的辖区内就住了有1500多户，3000多人，再加上流动人口众多，各种偷盗和民事纠纷频发，管理起来十分困难。刘杰来了之后，陆续安装了监控设施，破获了近50起案件，解决了居民们的安全问题。 刚才你看我那屋里有92个监控，覆盖了我们整个辖区。 嗯， 只要是居民通行走的人多的地儿，基本上我们都安了。就是这些偷东西的人，自己小偷到我们社区来，都说社区监控太多，基本没有死角，咱们绕着走。 居民说他不光有大智慧，还身手矫健。 他不管什么天儿，好天坏天儿，下雨他敢上房伐树、 接电工 也干，木工也干，水暖工，他整一全活。哎，你随叫随到，没有怨言。 从来到东南街的第一天起，刘杰就开启了每天转社区的工作方式，一看到问题就马上解决。 黑的地方，居民平常出来感觉到不方便，这些地方我们基本上把太阳路灯都给补齐了。